那么在一个组织结构中呢，在一个组织结构的多个节点或者部门间呢，对数据进行分配，使得数据能够驻留在该数据的生产地或者最需要该数据存储的地方的时候呢，而同时又能支持其他节点对该数据的访问呢，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非布式数据库系统。非布式数据库系统能够管理分布在多个场地的数据，也就是多个节点数据。这种分布一般都是在地理上，而每个场地呢一般都是具有一个完整功能的自制的数据库管理系统。那么关于非布式数据库和并行数据库，我们后面都有后续的课程。这是比如说我们周立周老师就有没关于研究生的非布式数据库系统，那么我们今后还可能会开有关并行数据库系统方面的课。那么关于数据库体系在这两个方面的扩展呢，需要进一步的在后续课程中来得到知识，而前面我们其实对什么是非布式数据库系统和什么是并行数据库系统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及它们产生的原因。那好，关于北张数据库系统体系结构的扩展呢，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大家只需要对相关的概念有一个了解就可以了。